忘了我一个人，记得就好。你走了我一个人，想念就好。宁愿一生陪你到老，就算你已不在，让我做你的依靠。再痛苦我一个人，记得就好。只要你从此以后过得更好，曾多重要已不重要，残留多少遗憾，我来煎熬。就让我一个人记得就好。 我觉得人最大的任性，可能就是不顾一切的去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。也只有这样，才可以说我们这一生不虚此行。 去不再回头，毕竟 时间是很神奇的东西，时间是个小偷，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改造师。时间不仅能够让我们看透别人，也让我们认清了自己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是在跌跌绊绊当中学会了生活。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，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，时间着急的冲刷着，剩下了什么？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，纵然似梦啊半醒着，笑着哭着都快活。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，晴时有风有时雨，争不过朝夕，又念着往昔，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。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，别怪我贪心，只是不愿醒，因为你只为你而和我一起看淡淡风景。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，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，时间着急的冲刷，剩下了什么？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，纵然似梦啊半醒着，笑着哭着都快活。 据说世界上最美的几件事情，看日出，跟在乎的人一起牵手，深夜不眠和室友聊天，一觉睡醒发现还可以睡上几个小时，这些全都是免费的。幸福在于我们的内心。 稍微

都说十岁前的相貌是爸妈给的，三十岁以后的相貌就是自己修的。表情是瞬间的相貌，相貌凝固了我们的表情，很多涵养都写在了脸上。他说一个人不可能犯同样的错误两次，第二次还这样做就已经不再是犯错了，而是你自己的选择。 你是否忘记了那时候的笑容？如果我已不在你心中，舍不得，为什么你说过的以后留下我，能不能圆梦？那天空云很多，看不见你的轮廓，只剩下太多来不及说。 有时候爱真的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东西，它可以让我们什么都介意，鸡毛蒜皮的小事都非常的介意，一句话都非常的介意，最后又因为舍不得却什么都可以原谅。就像泰戈尔说的，眼睛为他下着雨，心却为他打着伞，这就是爱了。

无论你遇见谁，他都是对的人。还有一句，不管事情开始在哪一个时刻，也都是对的时刻。那些已经结束的，已经结束了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。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听听歌曲再自己起，奔波中生活都或太你，随缘花光全部心机，为求刹那的欢喜。他跟他可会再记起，彼此相识就是趣味，名利抛开就无私献技，原来这是谁的福气。偏爱面子总不肯开恨，太没有意思，明明可以将回复当年那样子，舍弃面子讲一声恨爱，听白就会知，然而忙作多的事，谁没有收拾，而这种机会只得一次。想讲一句再意吗，亲昵的关系未变吧，如若讲出迟来的说话，连人间寂寥都不怕。偏爱面子总不肯开口，太没有意思，明明可以将回复当年舍弃面子，讲一声恨爱，听白就会知。然而忙作多的事，谁没有收拾？而这种机会只得一次。写上地址，简单的祝福，看白就会知。然而心意若遗下恋，就变历史。舍弃面子，讲一声恨爱，天白就会知。然而忙着多的事，谁没有收拾？而这种机会只得一次。谁人失出心事？谁人没有收拾？原来这种机会只得一次。 共你不应结识，或会改写这半生，总意料偏偏偶遇爱极深。人遇上怎么要分，太多生死与爱与一生。 心中那点放任，让你终不再反封锁我一生。是我甘心去等，只为我最爱的爱，情路难用别人全情地继续等。 大家好，我是孙燕姿，现在是晚上11点，放一首轻音乐，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。 每一首